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与嫣然的调令下来已经是七天之后了。这七天里，敖季把该交代的事都交代了，一些用不到的东西也都分出去了，所以更显得凄凉。期间聂彪还来看了一次严君玉，幸灾乐祸地笑道： 嘿，你这不是好了吗？怎么还赖在床上啊？ 严君玉从小身体就好，没生过大病，再加上用的药都是宫里最好的，所以很快就养好了。聂彪进来看他时，他正趴在床上看书，听到这话，知道聂彪又要笑自己了，瞪了他一眼。这一瞪就发现了不对。 你的妖刀哪来的？ 聂彪虽然和敖季他们玩得好，出身却平常。敖季有把佩刀，是真正的秋水雁翎刀，鲨鱼皮鞘上面的纹饰是金麒麟。严君玉上次想偷偷玩他的刀，被敖季抓个正着，险些揍了他一顿。这刀吹毛断发，十分锋利，敖季怕他偷偷玩，还给他讲了一个锦阳侯的小侯爷玩刀不小心割掉一根手指的故事。聂彪不知道这事儿，还笑着炫耀。 啊，你说这个呀，是敖季送我的，他去边疆都是马战，用不到雁翎刀，所以就给我了。 严君玉气得眼都直了，索性连书也不看了，把头憋在一边装睡。聂彪还要惹他。 哎，你怎么不去敖季那里啊？等会儿好东西都分完了，你可别哭啊。 他哪里知道严君玉心里有多气敖季，别人都拿他当小孩子，他却自觉自己已经是个非常厉害的大人了。敖季去边疆就算了，竟然也不跟他商量一句，等到决定了才告诉他，把严君玉气得头疼。敖季却不管这些，也不来哄他。等到第六天上午，东西也分好了，第二天就要动身了，总算来了。严君玉还在生气，转身对着墙壁不肯看他。敖季也不介意，只淡淡道： 我明天上午走，我那匹马留给你了，西戎马闲不住，你每天骑着它转两圈。 他的东西里最招人羡慕的就是那匹从西戎人那里迎来的通体赤红的汗血宝马，比太子殿下的踏雪乌锥都差不了多少。就算严君玉没去，敖季还是把最好的留给了他。严君玉眼眶发热，咬紧了牙，就是不肯回头。敖季也知道他在闹别扭，坐了坐就要走，又在门口站住了。他身量高，往那儿一站，半个屋子都黑了。严君玉看见他的影子落在墙壁上，似乎在犹豫。他脾气其实也硬，不会说软话，沉默了半晌后说道： 我走了之后，你一个人要小心。 严君玉狠狠抹了把眼睛，没有说话。 要是遇到事，就去找荣浩。 他顿了顿，大概想起荣浩这半年来的变化，对于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也没有把握，又补充道： 要是卫戍军队没换防，找燕龙也是一样的。 卫戍军队三年换防一次，他至少三年不会回来。严君玉心中慌了起来，刚想说点什么，墙上的影子一晃，是敖季已经出去了。第二天是个大晴天，因为是从军，所以出发的非常早。与嫣然是偏将，敖季相当于文官外放，领的是校尉衔，王侯家的独子又是东宫伴读，去前线当个校尉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军中的人都是雷厉风行的，天不亮就准备好了，一行十几人轻装简骑，带了文牒和调令，骑的都是上等好马，日行百里不过寻常事，到北疆也不过六七天。送别时送到朱雀门，云岚这从来不露面的人也一起去送了。侍从端上酒来， 太子殿下敬了雨嫣然和敖纪一杯，两人都一饮而尽。荣浩笑嘻嘻地端着杯酒上来，眼睛弯起来。 这时候是该念句诗的，念句什么好呢？ 雨嫣然正牵着自己的马，听到这话笑着道： 念马诗好了，赤兔无人用，当须吕布骑。 他到这时候了还不忘嘲笑荣浩和那西戎人赫连是貂蝉和吕布。荣浩白了他一眼： 哼，小爷懒得跟你这马槽多说。 他像是说笑，却伸手抓住了敖纪那匹马的辔头，淡淡道： 说起马诗，我最喜欢的是这首，大漠沙如雪，燕山月如钩。 那匹马是敖纪骑惯了的，也是匹好马，辔头用的是皮革，上面是黄铜铸的麒麟。敖纪早年也鲜衣怒马过，这些年沉寂下来，倒有了几分低调沉稳的意思。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荣浩摸着这匹马的辔头轻声念道，他的眼睛看着马，像只是在懒洋洋地念一首孩童也会背的古诗，又像是在替这匹马问敖纪的。今世的龙头从来都只有得胜回朝的将军能用，他的诗不是念给马的，是念给敖纪的。眼前的青年曾是东宫最耀眼的星辰之一，沉寂许久，如今去到边疆，虽然凶险，焉知不是大展身手的时候。 好了，知道你是个官迷了。 雨嫣然看似不耐烦，其实也在笑，拍了一下荣浩肩膀。 北疆可是我的地盘，敖老三跟着我，少说有个将军当当。 正说笑，有个小宫女捧了杯酒过来，低声道： 这是云兰姑姑敬敖大人的。 云兰怎么老是这样啊？就敖纪有酒，我就没有。怎么，我是后娘生的。 少耍宝。 敖纪冷冷扫他一眼，接过那杯酒一饮而尽。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车辇，他知道云兰就在帷幕之后。他穿着朱色锦衣，刺绣麒麟，身形修长，鹤视狼行，翻身上马时仍然是当年策马游街的翩翩公子模样，只是眉宇间没了少年时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只剩漠然。 走了。 撤撤撤 十几骑骏马绝尘而去，转眼间便只剩下背影。虽然大家都神色潇洒，其实心里还是有许多离愁别绪的。雨嫣然和敖纪一走，东宫似乎都空了一半，都是自小一起长大的伴读，说是亲兄弟也不为过。此去千万里，战场凶险，生死未卜，一时间连荣浩也沉默了下来。他本能地看了一眼萧景琰，太子殿下侧脸映着朝阳，看不出情绪，但想必心中也不好过。荣浩没话找话道： 啊，怎么不见小颜啊？难道真气到这个程度，要走了也不来送一送？ 他话音未落，只听见身后马蹄声响。那是一匹极漂亮的胡马，看得出是汗血宝马的血脉，通体赤红，如一团烈火，快如闪电，转眼间已经冲到面前。马上的少年穿着一领红色的旧袍子，肤色极白，发黑如墨，来不及看清他脸上神色，只见他策马从众人身边飞驰而过，冲向朱雀门。 小颜这是…… 荣浩又好气又好笑，眼见颜君玉骑着马直接冲过朱雀门的守卫，才想起来 小颜背上伤口还没好吧，万一裂开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敖纪一行人出了城门，眼看着已经到了乐游园。深秋时节，园上枯草连天，众人策马在风中奔驰，倒是十分快意。雨嫣然先还没发现，只觉得敖纪脸上神色十分凝重，不似往常，以为他是因为要去边疆，等听到马蹄声才反应过来。 有人在追我们。 他回头看了一眼，笑了起来。 一定是颜君玉那傻子。 他先只当好玩，说笑了两句。但是眼看着都跑到乐游园的边缘，官道渐渐狭窄， 都能看见京郊的荒山了，背后那骑着马的红色身影还一直跟着，不由得收起了笑容。 要不等等他吧，也许有什么话要跟你说呢，他又不会骑马，身上还有伤呢。 敖纪只是沉默，侧脸冷峻如霜，雨嫣然犹豫起来。 真不等他，你下次回京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敖纪握着缰绳的手上骨节泛白，背后的风里似乎传来少年的呼唤声，又似乎带着哭音。雨嫣然忍不住回头看，惊呼了一声。 怎么了？ 小爷摔下马了，我去看看。我也摔伤了。 雨嫣然勒住缰绳，敖纪直接一剑挑断。雨嫣然不赞同地哎了一声。坐下马是陪伴了多年的战马，尽管没法掌控方向，还是听话地飞奔着。敖纪的脸色像是冷漠到了极致，像冰又像只是强撑着一张强硬面具，不留一丝情绪给人看。 往前走，别看，别回头。 雨嫣然没有追过人，他不知道要怎样让人死心，哪怕回一次头，甚至哪怕只有一个眼神，都会让追逐的人有继续下去的动力。只有硬下心，头也不回地飞驰而去，留一个最冷漠的背影，任由那人追到精疲力竭，滚落在尘土中，痛到没有力气爬起来了，那人才会放手。雨嫣然偷看了一下敖纪脸上的神色，不怕死的怂恿道： 其实带上小妍也没什么，他也会打仗，咱们马快，谁也追不上。 他见敖纪不说话，大胆起来，索性道： 你以前不是很胆大的吗？当初一人一剑就敢闯宫门。 你再废话一句，我让你没法活着到北疆。 乐游原上的草枯了大半，严君玉从马上摔下来时在地上滚了几圈，脸上也擦破了皮，满嘴都是血腥味，背上疼得像是裂开了一般。血液浸透了袍子，温热地粘在皮肤上。严君玉想要爬起来继续追，但是跪在地上腿颤抖着，怎么也爬不起来。他抓紧了手底下的枯草，额头抵着地面，闻见草根之间的土腥味。不知道过了多久，像是有一年那么长，久到他以为自己是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变得很小，也是这样跌跌撞撞地在乐游原上跑着，追着一匹要去边疆的战马。而马上的人已经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